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，到底我该如何表达，他会接受我吗？ 也许永远都不会跟他说出那句话，注定我要浪迹天涯，怎么能有牵挂？梦想总是遥不可及，是不是应该放弃？ 花开花落又是一季，春天啊你在哪里？ 青春如同奔流的江河，一去不回来不及道别，只剩下麻木的我，没有了当年的热血。 看那漫天飘零的花朵，在最美丽的时刻凋谢，有谁会记得这世界它来过？ 时间多少离合悲欢，曾经只在四方少年羡慕南飞的雁， 各自奔前程的身影匆匆渐行渐远，未来在哪里平凡，那谁给我答案？ 那是陪伴我的人啊，你们如今在何方？ 我曾经爱过的人啊，现在是什么模样？ 当初的愿望实现了吗？事到如今只好祭奠吗？任岁月风干，理想再也找不回真的我。 抬头仰望着满天星河，那时候这里的故事你是否还记得？